回中研院院士管中明的台湾大学校长聘任案，时任教育部长吴茂坤五月底辞职，以致教育部长悬缺至今。今天传闻，中国医药大学校长李文华已经获得总统府征询，出任教育部长。李文华今天在院士会议面对媒体询问时说：“没有，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真的没有。”说了三次的没有，两次的完全没有，一次真的没有。李文华也在校内群组公开回复学校主管，请不要相信任何谣言，完全空穴来风。李文华专长分子生物，1986年从视网膜的癌细胞当中分离出人类医学史上发现的第一个抑制癌症基因 RB 基因，改变医学界的癌症成因观念。1994年荣膺中央研究院第20届院士，接任中国医大四年半。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今天指出，媒体报道的人事消息都是猜测，行政院很快就会公布新的教育部长人选。台湾大学校长遴选问题至今没有结论，为了确保教授担任独立董事之后没有违法兼职的先上车后补票疑虑，教育部和金管会上周开会讨论国立大学教授担任企业独立董事的问题。会中教育部认为，教授担任独董之前，不但要有学校同意函，还得要有公司的产学合作承诺书。但是金管会认为，这样的要求如果公司派提名独董候选人拿到应该没问题，但是少数股东或市场派在股东会之前就拿到公司承诺书，就有实务上的困难，建议产学合作契约由独董跟学校签订，由独董拿到薪水回馈学校。但是这点教育部不同意，双方预计这个月再开会研议，希望达成共识。无独有偶，今天把管主角台大校长当选人管中明也出席了这场会议。媒体问到教育部认为要先取得产学合作承诺书，他的看法如何？管中明回答：“他们怎么规定，大家就怎么做，不都这样吗？”管中明又说：“过去怎么规定，大家怎么做，你改规定，大家就照着办。”随后就以今天是来参加活动，不是主角，不讲这些事情，还半开玩笑地说自己都已经坐到角落了，请记者不要再问他问题。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今天在立法院经济委员会紧追国发基金认购牛仔裤代工厂如新国票，而且如新并购的中国九地集团财务黑洞深不见底，也质疑九地创办人孙杨不断搬台湾的钱去补黑洞。国发会主委陈美玲重申，国发基金投资如新的过程都符合流程，代表国发基金的董事今天下午将在如新的临时董事会上要求厘清，调查到底，绝不护短。黄国昌询问如新如果真的涉及不法，国发基金会不会撤资，陈美玲说国发基金拥有退场机制，如果如新真有隐瞒实情，就算撤资也要依照机制讨论。国发基金去年六月以每股18.6元认购如新股票8000万股，总投资金额14.88亿，结果如新持续亏损，今年三月宣布减资，今年第一季亏损金额仍然高达1.7亿，今天股价只剩14.45元，国发基金账面上亏损高达2.92亿，全都是全民买单。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58点，来到10777点，成交金额1425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443点，跌幅1.99%，21860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41点，跌幅1.78%，2284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49点，跌幅1.74%，279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44点，跌幅1.55%，923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4点，3244点。香港今天国定假日补假，股市休市。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30.463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3.7分，成交金额3亿7900万美元。日元110.71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641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彰化县、台南市、高雄市和屏东县都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云林县、嘉义县以及嘉义市也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苗栗和南投地区同样可能下起局部大雨。

sound of love catch your mind. Cherry flowers start to fly away my mind. It is the sound of love. Awake your mind， 起床喽！ 这首歌曲呢，来自康萨诺佐野关先生。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为止目前的你过得好吗？不管是你的心情好不好，或者是你那边的天气好不好，所以你今天心情很好咯？ 还行啊，不错啊。 怎么跟刚刚的那个反差怎么这么大啊？你刚刚只是在做一些很表面的假象吗？ 我刚刚就附和一下你嘛。 我来让你心情好一波。 还有一点 Good to see you. Good to see you. 你的长发为何不留？你干嘛会雪冬喝酒？你那个男朋友酒量也算一流，聊个一整夜只怕不够。 为什么跟他闹酒？你莫非要借酒消愁？你那个女朋友到底还有没有？搞不好我们四个人去旅游。原来一回头， 原来才显出温柔，我当时爱得不够。 原来只能够做朋友，从前快乐没变哀愁。 原来在那关头却你舍得分手，你说是否荒谬？ 我们比从前看起来更瘦。 改天你母亲高和瘦，我带女友出来走走、你就知我理由，不外乎他羞。如果要一起去旅游，去欧洲、原来一回头， 原来才显出你温柔，我当时爱得不够。 原来只能够做朋友，从前快乐没变哀愁。 原来在那关头却你舍得分手，你说是否荒谬？ 我们比从前看起来 更瘦。 那天一声关门就走，很想问你有没有眼泪想流。 你以为你的美丽大灯足够少有，我们像在隐形怀旧。原来一回头， 原来才显出你温柔，我当时爱得不够。原来只能够做朋友。 方大同再加上薛凯琪的四人游，当然就是有的人在 APP 回应，有人心情好，有人心情不好，这 还要跟我们一起凑成四人， 我们都争不到另外两个人啊！ 真的哎，怎么会这样？ 如果每天都有一件就是开心的小事，我觉得就是就过得很棒这样。只要有一件开心的小事发生就行了，这样。 你今天有什么开心的小事吗？ 我没有，但是我要给我的伙伴一个开心的小事。 我吗？ 对，我想让你开心，我准备一个小礼物要给你。 哇，现在做综艺节目吗？直接这样在现场做效果？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这个东西我很喜欢。嗯，所以就是我 还要用剪刀， 我帮我自己买的时候也帮你买了一个这样子。然后我有点紧张，因为我不太确定这个颜色你 O 不 OK。 哦，你送我都喜欢了。我看 我送你一顶白色的帽子，但是重点是你要看看这个帽子的头顶。 帽子头顶是什么？ 是一张脸。有点难以形容它的那个感觉，就是这个帽子，因为它头顶有一张脸，所以当你戴起来的时候，可能高个儿比较没有办法，因为很少人比你高看到你的头顶。但是有时候你如果在打几人或做什么的时候，我觉得其他人看到你的头会心情非常好，我给你快乐，你可以再给整个车厢的人快乐。 哇！我现在马上换帽子，因为本来就戴帽子，好，我马上换帽子戴。 如果你有在一期直播的话，你可能可以看得到，这样 就是大家看不到，因为我太高了。 你要背后面向大家，然后凹凹头这样子，对对对。今天第一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你有任何的忙需要大家一起来帮一帮啊，欢迎你打开飞碟联盟 APP 来留言，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帮帮你的忙，不管大忙还是小忙。满身是伤，也不需要谁的安慰，抓住从太多埋在内心里的动线。谁在乎你的话，你没差，不是没办法，装点尾巴说着他多了他，注意我在哪，我玩得太开心了。刚刚那首歌曲是来自吴卓源的夜晚。啊，不是夜晚，那是底线啊，搞什么。想要帮帮忙 Elaine， 我要如何克制自己不要熬夜看韩剧？ 哦，这个好难哦。 这个， 但我要说金秘书怎么了？金秘书到底怎么了？ 你还在迷金秘书吗？ 金秘书，我还是迷金秘书啊！但到了第七集，我不想看杂鱼间的恋爱啊！ 杂 鱼给我主角， 杂鱼是什么？他的部署部下是不是？ 就他的同事们啊！杂鱼的恋爱， 同事的人生不是人生，是不是？ 杂鱼的恋爱，我没有兴趣啊！ 可能其他人有对于支线的兴趣啊 ！What? I don't believe it。 如何克制自己不要熬夜看韩剧哦？嗯，比较极端的做法就是把那 APP 删了。 啊， 你是用什么爱奇艺？用什么就把它全砍了？ 就是不要开始嘛，就在你要看第一集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说，我只有在星期六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可以开看第一集。 嗯， 然后其他时间你都不可以看哦。 嗯， 对啊。 或是一类是个女生嘛，你就想一想，你明天起床要看起来很不 OK 吗？ 哦，你说用这种方法哦？ 对，因为熬夜真的是隔天会让你状态不太好。 但我必须要告诉你，就是这种方法对我们这种人，我跟 Elaine 这种人是没有，因为我也是会熬夜，就是为了比如说看东西或是上网，就其实也没有不想睡觉，但是就觉得 你的眼睛都要炸了，都要 就是就算眼睛要闭起来，我还是想要看。 所以你的那一套对我们是没有用的，就是我们就是想不到未来，我们现在才会这个样子嘛。 那对自己喊话说不要开第一集是有用的吗？那也没有用啊， 基本上都是没有用啊，因为我们就自制力很差的。 那你就是用一天把它全部看完 所以我刚刚说啊，就是你第一集要开的时候，你就是要在星期六早上，就是你的周末可以一天把一部全部看完这样子。 来自阿里叫做夜的律动，有人说应该是说他在呼吁大家，如果你想要摆摊的话， 哦，摆摊。 可是我有点看不太懂哎，他说他的朋友在争那个市集的摊位， 嗯， 市集的主题是偏身心灵 啊，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市集？ 身心灵市集可能譬如说香氛啊，放松的什么肥皂啊，然后冥想的瑜伽垫啊， 哦， 然后一些石头啊，一些磁场啊，水晶醋， 不会是？好，所以如果你对这种 能量石啊、 能量自然身心灵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搜寻一下，它这个市集就叫做放空市集。有人说呢 ，Shelly 他就是被你讲的金秘书烧到了。你讲完才过没多久，他已经追到第七集了。金秘书真的很美， 很美，真的很美。 渐渐的，我们都该听听这样的伊森陈奕迅。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醒觉好。渐渐我离开都不想宣布，怕记忆最后变话题太俗套。寂寞寂寞出于你的空白，剩下我被记忆掌管，如留下雨落谁来看，怀念只可铺满被单。渐渐我问歌都不想起舞，我觉得我失去一切只觉极美好，云乐那及记得恐怖。 金曲奖红耳之下，伊森陈奕迅上传最新广东单曲《渐渐》，环球数位抢听。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们来自雅马哈 YSP 下 暑假清单：一、买机车；二、飞东京迪士尼35周年庆。 想轻松达阵，就到 YSP 买车，甜心行动 APP 问卷就抽东京来回机票加迪士尼门票。哎， 学生买雅马哈指定车款再省5000元哦。雅马哈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Hello, 大家好，我是 Dino 李玉琪。今年夏天，我即将举办我的个人北中南演唱会 ，Fin 李玉琪 Sing with Me Live Concert， 6月2号下午1点开始售票。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マヨナカ、アルイテ、アルイテ。 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是飞碟电台。这个小时呢，我们在进行立马帮帮忙的单元。如果你有任何大小问题，你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无所适从，你可以打开飞碟人网 APP 来留言，让我们帮帮你的忙。 来， 有位先生，这个忙真的是蛮可怜的，替他觉得烦，就是他检查发现哦身体有肿瘤就对了。于是他妈妈的那个方法就是烧了符水要给他喝，但意思就是说啊，你就是与其之后可能要化疗，你就先喝个符水看看嘛。啊，当然符水不可能有用啊。然后你如果抗争，你跟妈妈说符水真的没有用，我不喝，他妈妈就会说你就是因为不喝才会这样。 是， 怎么到底要怎么样跟会烧符水给我喝的妈妈沟通？因为你知道，就算你不停的说不要，他不停的说要，那个也是很干扰一个病患的心情哎。 可能要找到一间庙，你好好的跟那个庙公哦，那会烧符水那个人叫什么啊？庙祝还是什么？反正总而言之，那个执事啊，你跟他 执事， 对，你跟他讲一下哦，就是这一间庙，你要先跟妈妈说，好妈，我知道，但是不是我不喝你的符水，是我自己发现有一间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灵、超级灵验的庙，然后你自己先跟那个庙祝串通好，然后到时候庙祝要烧完以后啊，庙祝就是拿了一碗，然后到你面前的时候，转身给妈妈说，这一帖药是要妈妈喝，儿子好的。 不是啊，那为什么还是要有人喝符水？不能没有人喝符水吗？这个结局 就是让妈妈喝啊！你相信你喝嘛？你相信你喝啊？这很合理吧？你喝以后就会对我好啊！然后你就在旁边说：“妈妈，你快点喝，我会这样都是你不喝害的。 ”我还以为刚刚故事的结局是那个执事会自己出来说：“这个烧烧往外泼一泼，往什么故弄玄虚，下午3点往东南方泼出去就好了之类的。”没想到是要灌到妈妈的胃里。 水喝起来是什么味道？会有味道吗？会有臭会搭的味道吗？因为它是烧过的东西，再把它抽离离啊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蛮简单的，我等一下就可以做给你喝。我们不需要花节目的时间在那边想，我们等一下可以直播一下，就是广播女神喝补水哦，哐哐哐哐哐。广播女神刚刚用很得意的眼神，她说好。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贴布，就有人说救命啊，鼻塞怎么办？然后有人说你可以拿那个吹风机 吹后脑勺， 他说手掌虎口， 是啊， 我到底要吹虎口还吹后脑勺？你不要给我这个实验哦，我现在没有鼻塞，我现在鼻子好得很。 那还要先帮你弄鼻塞，有点麻烦。 要怎么变？ 你说要怎么变鼻塞啊？我们来查一查，有很多去除鼻塞的方法，网络上有没有人教我如何鼻塞呢？ 关键字达人有人教说怎么样鼻塞吗？ 很遗憾，真的没有，大家都在缓解鼻塞，没有人教你如何鼻塞。 Andy 跟我说大哭就会鼻塞，为什么我觉得鼻哭完不是鼻子会通吗？ 要哭到就是有很多鼻涕，要哭到就是声泪俱下。 这我没有办法，我想不起上一次哭什么时候了，还要大哭嘞， 泪流满面，对， 有够难， 要哭到那种呼吸不过来的那种。 谁又给了什么建议什么方法？ 没有没有没有方法，这个没有没有，你开麦我害怕，我跪下我跪下。 吴先生说的蛮有道理的，因为我偶尔会这样子，你只要趴着被按摩久了就会鼻塞。 是哦， 就会突然堵堵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 趴着按摩、就是、你说是趴躺着， 对对对，然后 人家在按你的肩背的时候， 不是按一下就按蛮久一个疗程之后，然后真的会好像鼻塞的感觉。为什么啊？被他一讲才想说为什么。来自于米津玄师的《蔓越莓与松饼》。 因为趴着的时候造成颈椎压迫到与鼻子相关的神经，所以才会鼻塞。这个时候将脖子牵引一下，不要压迫到那个神经，就可以改善了。因为台湾的指压床大多是平面的，没有角度的，才会这个样子。哇！所以如果你的指压床是可以，就是有头部调高调低，趴的时候你的颈部是往下一点的话， 会脑充血吧？往下的话 不是完全往下，就是有一点点斜，小小的斜斜的。嗯。然后那个颈椎是可以延长伸展，可以舒展，就不会压迫到，就不会鼻塞了。 The Rainbow， 听到这首歌，我就跟我的伙伴分享说，好久没看到彩虹了。 我以为你是要 cue 我说，因为我昨天才就是帮我的 Facebook PO 了一张彩虹的照片。 哦哦 我以为你是要 cue 这件事情哎、欸。 那我们再重来一次啊。这首歌曲来自 Rainbow， 说到 Rainbow， 昨天我的伙伴是 po 了一个跟 Rainbow 有关的东西啊。 That's right， yo， 好，是因为就是我的 gay friend， 我的同志朋友就是叫我去募款，然后 叫你募款， 对啊，叫我就7月15号有一个同志的热线感恩会，嗯，然后他就说你买票，就是他那种催票拉票， 同志的热线感恩会是什么？ 热线是一个同志的活动，同志组织，嗯，然后譬如说假设今天就是我不太确定我到底是不是同志，那我当然心里面会有很多的疑惑啊，嗯，我需要咨询啊，嗯，这样，所以会咨询说性向方面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嗯，然后再来呢就是爸妈开始就是说他的小孩跟他出柜了，可是这个时候爸妈，嗯，有些爸妈会有一种觉得为什么我的小孩会是同志，嗯，然后爸妈可能心里面也会有过不去的关，这也可以就是打热线，嗯，他有点像是就是同志界的张老师啦，我那时候这样觉得，嗯，然后当然同志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啊，感情上面问题啊，然后还有譬如说艾滋病 AIDS 的问题，嗯嗯，所以这是一个支持团体这样子，然后他们已经成立了20年， 这么久， 今年是他们20年，然后他们每年呢都有一个募款会这样子，嗯，那今年会在 TICC， 所以我的 gay friend 他就是认真催票，就是叫我买票，嗯，我就买票啊，我现在我有4张票，嗯，然后可以送给大家，那当天呢也会有很精彩的表演，嗯，所以如果你想要参与的话，你现在可以去欧马克的 Facebook 上面，然后你就我在7月7号的时候会选出就是得奖者，然后会把票送给你。我们曾与脚步一起飞向天使的时代 Baby baby I can always make you high Baby baby I can always make you smile 秉志的天使之城。讲到帮帮忙，我想到上个礼拜我收到一个私讯，有一个女生请我帮帮忙，她说呢她就是想要劝她一个朋友能不能睡前刷牙，因为她的朋友就是喜欢睡前吃东西，然后就是都不刷牙，她就不管怎么苦劝都没有用，像她朋友会说等一下政府有规定睡前要刷牙吗？ Uh-huh. 他说，可是因为他就是很爱听我们节目， uh-huh. 然后就觉得我们说的话他都会听， 真的， 就拜托你劝劝他， 真的假的？ 然后我就说，他就说你就留言，他可能要转给他看啊， uh-huh. 我就留言说，哦，好啦，就是睡前刷牙可能很痛苦，我明白睡前吃东西的爽度，尤其是、uh-huh. 我觉得睡前刷完牙之后吃的第一口东西最好吃啊。Uh-huh.非常 是那你可以如果不是睡前的，譬如说早起以后刷完牙第一口，不是也是 一样的道理？没有没有没有、就是、 没有不一样， 就是睡前刷完牙之后再吃第一口， 这么奇怪， 很怪很怪。然后我就说，就算你不要，那就睡前用牙线 哦。 可是用牙线，我觉得比起刷牙，其实用牙线更麻烦。 更麻烦，对啊。 我说不然最后让步，就是起码你用个漱口水吧，这样子、我就传给他、然后那个女生就很开心说，就是他一定会听，然后就说哦，突破盲点了，就是至少可能要用一下。 结果 他就说，哎、那个，我就说， 他就说下这礼拜有一天是这个人的生日，那你可以顺便就是祝他那个生日快乐嘛，然后什么的。我就说你们到底什么关系啊，就是你在那边一直在顾他，就是哦这么贴心要劝他，还特地找他喜欢的东西来给他，然后什么的。他说我也不知道，你就问他我们什么关系。突然想起了这一段对话，我不知道他是就是那个男生是以前爱听点点点，还是他是有在听下午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如果你认识一个女性友人，她常劝你睡前要刷牙，你又回她说政府没规定的话，那个女孩现在等你的答案，她也很不确定你们的关系是什么。怎么了？ 我觉得我好像看金秘书第七集的感觉。还是决定那么做，既然白天晚上都在痒，干嘛变得那么累，是要跟着节拍轻快，跟着默契和信赖，没笑能够的厉害，我知道这次不会有意外。吹马蹄你你把我打倒，他翻过来转过去，只能你对我好，我加油一次让世界知道，快来看上你，若你是自相好，那我就当自尊宝，跟你当当当比吸睛更重要。 雪喽！只要短短几秒，专属您的气泡水瞬间完成。全球第一品牌 Soda Stream 气泡水机，轻松一按，畅饮欢乐零负担。Soda Stream 气泡水机，让水更有趣。请到各大百货、恒隆行 Hey Style 专柜、网购平台购买。 Shine English School, it's so wonderful. 投资未来，我只相信夏恩英语。 夏恩英语100%外师教学，41年英语教学专业， 入主国际连锁品牌，请搜寻加盟夏恩英语02-2311-6000。 来来来来来，人讲坐飞机跨天顶， 跨天顶， 坐公车即卡性， 即卡性。 没有台语，就爱甲方南强老师二加劲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火力台语强强棍，全套六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得啊！ 我是萧秉治。爱过你有多久，却有多少是你有多久，却有多浓。我只能一个人晚餐，只能跟自己玩玩，再也找不回让我唯一呼吸的理由。空中梦想家，就爱点皮靴，跳下巴靴，有一些轻快轻得很结实，也吻过喉结，转过里叶，有一些眼里很绝代，变成我 过去过去，未来未来，大不了转身而起又绝尘，不需要攻略，只要跨越，怪不得喜欢往绝处遇到你，你你哈哈，边走边在学镜花和水月，暧昧也正确， 起来追更多同学，看更多的神态， Karen 莫文蔚的绝，你可以想出几个绝的词呢？ 绝命毒师， 绝命终结战。 哇，绝命就好多，那绝命就不能算，就是绝命就是一个词嘛，对不对？绝对， 绝望， 一点绝， 还可以放后面的哦。 哦，不行这样子、 哦，潘叫绝哦。 对啊，刚刚歌词里面那个，对不对？角色。绝对， 绝对，刚刚讲过了吧？ 没有啊，绝不。 天哪，我脑中一片空白。哦，玉珍有说绝配 啊， 对对对，绝顶，绝顶聪明。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讨厌， 讨厌爱上了你，被否定我存在意义，事实迁就你，闷死我自己，再虚惊下意。讨厌爱上的你，要我苦苦压抑委屈，为了在一起，总是不在意，这太没骨气。你寂寞的两点半，决定张望寻找一点饭，对谁管他什么名，我心中比个你好谈。今天星期几，冷战还继续，确定对是你错过，爱情是小甜品，我在你那里，眼里我心不安定，爱怎么继续？讨厌爱上了你，被否定我存在意义，事实迁就你，闷死我自己，再虚惊下意。讨厌爱上的你，要我苦苦压抑委屈，为了在一起，总是不在意，这太没骨气。烂音乐，想在找求我最近的恋爱不顺利，寂寞的两点半，决定上网寻找一点答案，对谁管他是谁，总比跟你好谈。今天星期几，冷战还继续，确定会是你说过爱情是小甜品，我在你那里，眼底火星。 心里这么多的不安定，爱这么继续。 两天三天第二十八个雨天，你可以稍作躲避或停下脚步，看着雨洗涤着城市。然而最让人安心能永远停留躲避的地方只有家，为你遮风又挡雨，红牌洛克补防水漆。 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即将展开， 有清凉畅快的水上设施， 音乐舞蹈的精彩演出， 还有丰富主题展览、环宇市集。 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7月7号到8月19号， 在东山河清水公园，邀你一起来 同心大晋级。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提供。 优福华语近年排行榜， 本周第960周，第五名萧敬腾《欲望反光》，第四名简廷瑞《奇怪女孩》，第三名李玉玺《Sing with Me》，第二名萧秉治《爱过你有多久就有多痛》， 你让我吧， 第一名莫文蔚《心领神会》。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炎亚纶。 我的明天会不会也是你最想去的地方？地点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将来也你。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美国加征中国关税第一批产品清单将在周六开始实施，中国却以降低进口车、日用品关税应对。日本共同网报道，中国当局似乎是向美国示好，因应美国加征中国进口货关税，降低了进口车、日用品超过1400个项目的关税，从25%降低到15%，日用品平均关税更从15.9%降低到7.1%。中国财政部指出，降低关税是扩大对外贸易开放的重要措施，展现中国经济与世界联系，以及中国支持多边贸易。日本企业认为，中国降低关税有助日系车销售。以及日本丰田汽车为例，中国进口车关税下调对象扩及13款车型，关税降低之后，售价平均便宜大约27000元人民币，约合台币12万。全球第四大车载电池厂中国锂电巨头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爆发债务危机，订单不足，加上新能源汽车补贴退潮，陷入经营困局。今天开始，总部深圳公司停产半年，也已经要求全体职员放假半年。至于其余城市的沃特玛工厂不受影响，沃特玛承诺半年假期中工资按规定支付。沃特玛2016年成为中国创业板明星板明星股，但是今年开始资金周转恶化，内部经营陷入困境，公司市值2年间缩水超过200亿元人民币。 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492点，跌幅2.21%，成为21811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53点，跌幅2.31%，成为2272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78点，跌幅2.76%，来到276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32点，跌幅2.48%，来到914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8点，成为3240点。香港今天国定假日补假，股市休市。台北股市收盘下跌58点，来到10777点，成交金额1425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494兑一美元，台币升值0.6分。日元以110.68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652美元。台北市警局中山分局警备队前队员陈品文、中正二分局侦查组任翔涉嫌收取业者贿赂、包庇赌博，检方起诉。台北地方法院审理，依贪污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判处陈品文有期徒刑5年10个月，褫夺公权3年；依公务员包庇赌博罪，判处任翔有期徒刑10个月。合议庭认定陈品文犯罪所得21200元，包括20000元现金与1200元的茶叶2罐。犯后已经缴回，尽管不法获利不高，但是泄露查缉消息知法犯法。至于任翔未尽自身职务调查举发或通报，反倒泄露警方查缉资讯，破坏警察声誉，败坏国家法纪。外交部53岁曾姓科员涉嫌利用职务之便，趁经手民众申请放弃中华民国国籍业务时，把155件总共180000元的放弃国籍证书费用据为己有。民众苦等许久，没有获报通知领取放弃国籍证书，向外交部反映，全案才曝了光。曾姓科员发现纸包不住火，主动自首，缴回犯罪所得。台北地检署今天依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罪嫌起诉，建请法院减轻其刑。南部地区雨势不断，屏东县牡丹水库水位已经达到136.08公尺，距离满水位142公尺不远，有效蓄水量1900万立方公尺。为了因应可能的剧烈天候，今天下午4点开始调节性放水到四重溪，请下游民众远离河床。同时，为了顾及民众安全，禁止游客进入水库参观。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彰化县、台南市、高雄市及屏东县都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云林县、嘉义县及嘉义市也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苗栗及南投地区同样可能下起局部大雨，大豪雨地区彰化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西南风稍微增强，今天天气不稳定，中南部地区都有阵雨或雷雨，北部、东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也有局部阵雨或雷雨，而且都得提防局部大雨或豪雨。今天北部预测气温32到36度，中部、南部27到29度，东部30到32度，澎湖28到30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真挚的承诺胜过千言万语，拥抱奥迪专案提供车主最优质的旧换新服务，以优于市场行情、超乎预期的新车换购基金，给您最有保证的承诺与最好的服务体验，让您再次拥抱奥迪。除旧迎新，现在即刻行动，详情请洽奥迪全台展示中心与原厂认证中古车。 我在台东感受海岸山脉的壮丽，拥抱太平洋的辽阔无尽，我在台东纳鲁湾旅行、慢活和自己对话。 I see you in 纳鲁湾，纳鲁湾大酒店现在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宗，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大家好，我们是 CTO。 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轩的一时，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大家不要看我现在唱歌唱得不好，再过一阵子我可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样。 哇， 我在节目上唱魏如萱的歌态度会完全不一样，我不能说太多的，我不知道我那个伙伴愿不愿意让我说那么多，不能 做。可以，你可以啊，看你想不想讲。 我会进行一场时数很短特训。 希望能够成型啊，希望。 老师，各位们有意思呢，要进行是生活灭火大会。生活灭火呢，就是关于在购物方面，你有想买什么东西？最近那个火不停在燃烧，燃烧，燃烧，你需要有人帮你拉一把吗？你怕你是冲动型购物吗？或是那个东西就是你不太确定它好用还是不好用呢？ 看看在飞碟联播网这个大平台上面有没有人已经用过了。 对， 给你一些建议。 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 欢迎你打开飞碟联盟 APP 来留言，让我们一起帮你想一想。那天呢，我看到那个别人店里有一台体重机，是小米的体重机，然后就是他们不都走那种很简约的路线，就是一台很扁，然后很白，很素，上面就一个 M， 就小米的，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你就站上去。就是会有个数字出现，浮现就对了。我就说，哎，那这台站上去，它会量体脂还干嘛吗？他说没有，这台完全就只有体重而已。我说就这样。 对， 他说对。他说可是它的特点是你随便站上去都可以，就是因为我们体重机大部分不是好像你要有个脚的。 需要吗？还好吧。 啊，我被骗了，因为他说我不管怎么站都可以量得出来， 哎，还好吧。 侧站反的，这样都可以。 反的本来也就可以啊。 啊，我怎么天真？ 真的哎。 佳莹的香水，有人想要问问大家 ，Sarah 想问大家说，请问有没有人用过松藤扫地机器人？松藤就松树藤蔓，松藤它是一个牌子是不是？ 材质的吗？ 我不知道哎，松藤完全我刚刚， 我觉得好像有点印象啊。 然后 Jack 想问大家，你那夏天很多人问那个气泡水机，哎，我那天才看到气泡水机是可以什么？打一颗气跟打两颗气跟打三颗气啊， 我不知道这一件事哎、欸， 我是看到那个广告的那个 最近气泡水真的是狂打、欸、 对，然后好像有一颗灯跟两颗灯跟三颗灯，我想说哇可以打到三个气进去，那个气泡水是要多辣你才甘愿，就是有多爱喝那个气泡水、Doris 午安， Doris 你到底最后有没有买做鸡蛋仔的机器呢？ 他买了这件衣服给我啦， 他送你衣服哦？为什么？ 没有，他帮买，他特别用他很多很多的年假，他就请了一天假去 Uniqlo 买，是不是有点惊讶？ 啊，对对对 ，Uniqlo 最近出了那个，哎、 啊， 是这系列吗？ 是啊，就跟 XX 跟芝麻街啊。 Doris 对你很好，这样在听着你以为 Doris 是你的小三吗？ 不是，Doris 是我的小三啊。 哦，是因为他 是我的情敌， 是卡提亚的爱， 是卡提亚的男朋友。 什么？哎、欸，我不知道什么是智慧电视，电视就电视，智慧电视什么？这个问题可以问吗？ 智慧电视就说开，他就打开，华视要转华视， 换一台， 就换，因为换一台有点难哎、欸。 上。说下一台，大声大声，小声，金金跳去跳去，对， 我要看玛丽，然后就直接转到三国志。 什么是智慧电视？我觉得古亭李金良讲话夸张了，他说一般体重机倒立都能量，啊，你的倒立可以量？ 可以啊。 不行啊， 为什么不行？ 倒立耶， 倒立为什么不能量？你身体的质量是一样的啊， 前提是你要先能倒立吧，你怎么可能直挺挺在那边？ 什么意思直挺挺在那边？就是我手倒立啊， 倒立是那个李唐华或什么的那个人可以这样反过来就是立在那边耶。 对啊，倒立也能量啊，他的意思是说只要你会倒立的话倒立也能量。 真的啊？ 所以就是、 欸、我对于体重机的想象非常狭隘， 就是他画一个脚，你就觉得不，我脚一定要站在那个脚里面，不然就会量不准。 对啊，我就觉得会有误差啊。 啊，你有事吗？ 我会觉得它有个轴心或什么重心的，你要在那上面才是一个最准确的数字。哎， 现在 我一直都觉得这样子。哎， 现在一般就是其实你碰到，你只要在它一个脚，然后你只要用一点点，如果你可以用一根手指头倒立的话，你也可以用一根手指头站着。都可以的、啊、 啊，你有看到那个什么松藤的吗？好像是台湾牌子 iRobot 我看有没有人用过。 我自己以前想要买扫地机器人的时候，那个是它是我的首选。 你说松藤哦，那时候首选的原因是， 我觉得它吸的就吸力蛮强的。但是我那时候想买的时候，应该已经是3年多前了。我不知道这最近有没有一些新的进化这样子。 好多人要买耳机哦，就是像林小姐，她想买无线蓝牙耳机，也在想说，那我耳机到底要买两颗分开的，还是后面有条线的？ 有条线 在你后颈的， 留小辫子那样子哦，清朝人那个样子。 骨传导耳机，这个单元真的让我发现我的无知，我的无知无上限。 就是有很多新东西，应该说是这样子啊，就是有非常非常多新的东西。 天 哪， 这要靠大家来回答，我连那个两颗分离跟 无知也是一种好处啊，你根本不会被生活，你根本就不会想要买这些东西啊。 你要我分辨他们的优势跟劣势，我也完全没有办法， 啊、 因为我根本就想象不出来。所以就是如果你有用过关于这些比较的话，欢迎你可以给林小姐一个建议哦。Doris 说她刚午餐完去逛那个康士美，看到一个非常生活那个东西，叫做花仙子香水喷雾， 喷厕所的。 我觉得不是吧？ 明星花露水， 花仙子香水喷雾喷衣服的吗？有那个海盐跟鼠尾草味道的， 像熊宝贝那种。 我是不知道能不能买啊，我怕的是吼，你老婆已经买了。 哥。 这首歌曲 I hope you're happy。 刚那个就是你的情敌想买的是喷衣服的喷雾，不用买吧？为什么要那个啊？你又不是天天吃烧肉，而且烧肉店在门口大部分有时候 都会 附熊宝贝啦、 yep、 这个很多余耶，你把钱省下来买鸡蛋仔啊。 Arthur 说，最近我想要买那个 OPPO 的 R15 梦境版，听说拍照超美，要不要拉我一把呢？啊， OPPO 拍照真的就是，我不知道拍风景怎么样， 真的这么厉 害吗？他拍人真的美到想说干嘛啊， 真假的， 就是很，因为他就已经直接他的那个相机就会有美图跟那个啊，就是美机跟滤镜，要每个调到最大，打开就是吓到摔手机， 每个都是无他相机， 对对对对对， 好恐怖。可是那个拍出来后，那其实就不是我。 其实我觉得现代人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长怎么样。我说真的， 你活在那个世界里面活久以后，你真的觉得自己很帅很美。蛮恐怖的欸， 对，可是你只要有点怀疑人生的时候，你就马上得打开，你又可以马上进入那个世界当中。11月 Vina 11月要去美国玩，我在想要不要在当地买一套明年结婚的梦幻婚纱。 哇， 天哪， 买婚纱， 这不是 TLC 的那个我的梦幻婚纱？ 对啊， 全新一季 旅游生活频道。 对对对，很贵耶。 哦，美国买好像跟台湾比差蛮多的， 可是台湾人很少在买婚纱啊。 没有，他11月去的时候，如果是去那个就是感恩节大折扣的时候，还有去 Black Friday 的时候，那个就是蛮便宜的。那就是你在电视上偶尔会看到，就是说一年一次，然后大家会守在那个门外，然后狂抢那个，对啊。 所以你还要把那一套大婚纱扛回来。然后未来会在你的衣柜里面占了2/3，因为它很蓬，除非你要买的是合身的。 是。 Dear Rosemary， 刚刚在那个一期直播里面有人分享说，您知道吗，在台中的烧肉店门口他附的不是芳香剂，他门口附的是鸠马弄的香水。台中人就似狂。

生活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我们在进行生活灭火大会。那播员说，他朋友今天跟他说：“哎，你知道吗？冬季呀、啊，东欧是便宜的呢。哈斯塔特8到10天在5万内，怎么办？好生火。”嗯，哈斯塔特。 但冬天会冷哦，是真的蛮冷的。 但你看哈斯塔特冬天很美， 对，就是下雪吧，雪景。 但所谓哈斯塔特八到十天，是指去维也纳玩8到10天嘛、嗯？还有去哪？ 或是他哈斯塔特8到10天？怎么样？比我们更奢侈的行程？我们已经无聊到爆在那边。 我觉得我只想问问，先问在台湾本岛。嗯。有人住过哈斯塔特的天数比我们还多的吗？ 应该是蛮少，除非是 我们是住4个晚上、5个晚上， 好像5、6个晚上、啊，是真的很 五个晚上很惊人哦， 蛮惊人的。 8天我真的 不敢想，除非他像我们一样，就是去那边是可能是有一个任务或是干嘛，然后我们会在那边一直 待着 聊天跟讨论这样。可能有些人譬如说 Maroon 5他们之前会去哪里哪里的湖边小屋做音乐、嗯嗯、然后他们一关就可能关了1个月这样之类的， 嗯，那就很适合。 而且不用跟你说哈斯塔特没什么好吃的哦，嗯， 是真的没有。 关于那个无线蓝牙耳机啊，有线、无线、古岛式，那个是这样念吗？反正就是在小耳朵那边挂着的、嗯，在 App 上都有很多人分享他们的心得或是他们的牌子，哦、所以蛮多人在分享的，所以你可以直接上去看看大家，因为我觉得每一款都有各自觉得好的或每个牌子的 各自拥护者， 对呀、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谎言留声机的《分手夜》，请问 怎样？ 大同电锅锅体内的食物黑胶巴了，该怎么清理干净？但有人说一个小撇步啦，就是大部分可能是你用菜瓜布刷，我觉得他自己可能也刷过，就刷不好，所以问问大家。那又又有说那个大同电锅，你可以去买柠檬酸，撒进去加水蒸10分钟。 对，其实要加热用蒸的， 但我有点好奇，如果光加水蒸呢，没有那个酸在里面，就是完全没有用，对不对？ 会比较、我们来查一下。 就我只是想说，如果我不想要额外再去买什么东西，就家里现有的，我有什么办法也是这种小撇步可以把它弄干净。 柠檬酸其实就是小苏打嘛，就是看你家有没有 小 苏打，然后不然的话就是醋 哦。青春不能浪费，被拒受伤，只要一个人狼狈。Now stop， 干脆不要那么累。我呸，摔到分手，安全感不够。哦，我讲错了啦。摔到分手。哈斯塔特在奥地利，不是维也纳。摔到分手， 关于大同电锅的清洁，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一篇 amazing。 怎么了？ 就是呢，就虽然你平常都会洗锅子，可是它那个锅啊，锅底看起来它还是会，就是会有用过的痕迹。 嗯， 它其实就是买了两颗大的柠檬，然后对半切丢进去，所以就等于现在有四片嘛。 嗯， 然后你把水加到八分满。 嗯， 按下去，大同电锅按下去，然后煮。嗯，然后三十分钟就把它打开，叮咚，超级干净，吓死人，吓死！ 还有那个图片，用前用后就对了。 用前用后吓死我，但是记得就是因为大同电锅，大部分人去煮的时候水都不会加到八分这么满， 嗯。 然后因为主要是这样热东西嘛，蒸东西，所以常常都会跳起来的时候，可能水都是快干快干的时候，嗯，所以你要记得，因为八分你不可能水会干掉， 嗯， 所以你要三十分钟就去照顾他这样子 哦，帅到分手 ，Nick the Real 周汤豪。的爱，然后在 App 上其实有人分享刚刚你说的关于柠檬然后蒸的这件事情，但因为我刚刚看了马克给我看那个网站他对比前后的照片，我觉得那个差别大到我就怀疑那个是诈骗，因为他的那个锅子是 像是新的一样， 玻璃在亮，哎，好惊人哦。 我那生活灭火大会，我生活大会应该要请大家推荐我关于热水器才对。 哦，你就要换热水瓶哦。 热水洗澡的那个叫热水器吧？ 哦， 我已经洗了两天冷水澡了。 为什么？ 对啊，它就突然坏掉了，突然就是永远温度是在归零的状态，就是一直零度零度零度。但是现 零度哦。 因为原本你家不是设38，它 是在有， 就是一直在零，啊，它出来的水也真的就是零度哦，这样子。 换电池换过了吗？就是电池的问题。 但因为苏小姐说那一台我们家用了非常非常久了，可能真的太久了。 你们之前整修的时候没有换热水器哦？不是应该会一起换吗？因为你们全家整修应该是会一起换的。 啊，我们家整修也蛮多，六几 六年还好吧？ 但他现在已经应该在跟师傅斡旋了。 嗯， 我得到任何建议来不及跟他讲了， 就差不多8-9千块。 什么？ 怎么样？ 你说换一台还是 换一台啊？ 还是换电池？ 全部换一台啊！ 他今天早上怎么？家母跟我报价说可能会是什么16,000-20,000。 哦，家母可能用的很高级吧？因为我自己去年也自己换过啊，9000啊。含到府安装， 价差这么大， 还帮我把旧的收走。 有人说，刚刚你说那电锅8分满是水杯8分满，还是电锅8分满？就是那个锅子要装的水，那锅你要装8分满的水吧？ 对对对对， 不是那个两米的那个8分满，那个很浅、欸， 那个很少， 你连柠檬的皮都盖不过去。 对对对对。 最新专辑的李佳薇这一首《反派情人》， 总会相逢。